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一阵子呢，咱们做了一个专题，叫做单飞之后依然精彩。那在里面呢提到了很多这个以组合身份出道，后来呢却选择单飞，并且呢创造出好成绩的一些歌手和作品。那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就建议说，就都来给我发私信，就说哈，这样的歌手呢其实还有好多，希望呢能够再做一期这样的盘点，聊一聊他们喜欢的单飞歌手。好吧，那么今天我们的流行安静呢话题呢，就是满足各位依然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您最 pick 最喜欢哪个组合当中的哪一个歌手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在歌坛上呢，有很多这个姐妹情深的女子团体哈。那么一说到这个点呢，很多人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在上一期提到过的一个组合 SHE。其实呢，在台湾地区还有一个已经解散的团体，姐妹之间的情谊呢不比他们差。那么这个组合呢，就是2000年成立的 Fall in Love。其中呢包括杨丞琳、冷嘉玲、黄小柔和张齐慧哈、啊、还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呢，他们四个人参加了一个选秀活动，并且晋级总决赛的前六强。后来呢四个人签约了 BMG 唱片，也就是伯德曼唱片公司，并且呢凭借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1001个愿望打响了名号。但是呢由于这个后来公司运营的问题吧，加上同时期呢这个越来越多强势的女团崛起，那么这个组合呢掉第二年就解散了。后来呢杨丞琳继续在演艺界发展，而其他三个人呢则选择了回归校园啊。虽然说是各自发展，但是呢姐妹四个人的感情呢非常好。那么今年二月份呢，杨丞琳在举办巡演的时候呢，还把其他三个姐妹请回到舞台，四个人又重新演绎了一遍1001个愿望，把歌迷和观众一下子拉回到了18年前。好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来分享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1001个愿望，来自 Fall in Love。 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无话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 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的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 一千零一个愿望来自 Fall in Love 组合。这个组合解散之后呢，杨丞琳一方面开始接拍偶像剧，还有一方面呢继续维持在组合时期的可爱路线，在歌坛上继续发展。那么先是在05年呢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暧昧，第二年呢又发行了专辑遇上爱。专辑当中的左边，因为出现在当年的热播电视剧《奋斗》之中，所以说那一年呢，他的人气蹭蹭蹭上升的很快啊。其实呢，走可爱路线呢，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一方面，时代的原因啊，当时呢，这个类型的女歌手呢比较受欢迎，张韶涵呐、王心凌啊、杨丞琳呐，算是可爱路线的一个代表人物了啊，始祖、祖师爷。呵呵，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这个杨丞琳的唱功呢不是太好。首先呢，她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这样特别专业的培训哈。其次呢，她这个本来她的嗓音的音色呢就很稚嫩。如果说非要让她走这样的啊成熟女性或者说是苦情歌路线，就很容易被别人给挤掉。那么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呢，结合她自身的原因，还有这个怎么说呢，风格吧，喜好吧，最后才选择了这个路线，反倒呢看起来是最稳妥的做法。暧昧来自杨丞琳。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暧昧来自杨丞琳。 王大庆发来一个笑脸，欢迎欢迎哈。压箱底儿说，其实呢还挺期望看到杨丞琳和李荣浩在音乐方面有合作的，虽然说两个人在音乐方面给人的印象并不搭，但万一能擦出火花呢？怎么说呢，都开始公开撒狗粮了，这个音乐合作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是？虽然说杨丞琳刚刚单飞的时候呢，走的是一个可爱路线，刚才也跟大家聊了哈，但是呢，如果说各位要是以为他现在还唱那样的歌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他了。从2011年发行专辑《仰望》开始呢，到2016年的《年轮说》，他呢可以说是已经慢慢褪去了这样的自己的可爱和青涩这样的特点哈，转型成为了一个文艺知性的女歌手。其实呢，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哈，而且呢声音也会改变嘛，对不对？之前呢我们来也跟大家也分享过很多歌手在这个早期的作品，比如说前几期的周华健是吧，十几岁的时候大家听的声音完全就跟现在这样的很成熟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声音都是会变的哈，已经不嫩了。那么之前呢有几年唱片公司呢还要求他让他刻意呢继续去用这个娃娃音去唱歌，维持自己的这个多年的人设，但是呢效果也不是太好，对不对？你不能强努着去干自己已经不擅长的事儿了。这几年的歌手在这个制作专辑的时候呢，也是渐渐话语权会多了一些，所以说呢就开始尝试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类型。来试一试转变后的杨丞琳吧，年轮说。说来自杨丞琳，怎么样感觉是不是跟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哈？这就是 烛光红酒，然后隐隐约约的出现这么一个成熟女人的感觉哈。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话题依然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杨丞琳呢，当年所在的这个 Fall in Love 组合是在02年解散的，那么同样在这一年，一个摇滚乐队红遍大江南北，呵呵，那就是信乐团。虽然说名字是信乐团，主唱叫信，但是呢这支乐队的团长呢并不是信，而是鼓手黄麦可。那么当初呢起名叫信乐团，就是因为经纪公司呢想捧的好尴尬，只有信一个人，甚至呢组建乐团也不是真的想去打造，只不过呢公司最初的想法呢是认为一个乐团呢可能会更容易被接受吧，所以说呢只是和他们签订了5年的合同，所以说呢乐队成立之初就已经预示了未来的结局了。听起来是不是现在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听起来是不是有一些枉然所失呢？死了都要爱。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宇宙会变心爱在。 啊，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死了都要爱，来自信乐团 KTV 嘶吼必点歌曲哈。七七说一直觉得杨丞琳和王心凌的实力是被低估了，最初呢他们都是走可爱少女路线成名，然后都陷入了转型难的困境，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 5858 585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下午本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较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桥涵等低洼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27到29度，降水量0到0.9毫米，相对湿度90%。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拉的熊说，听信的歌是在高二，他呢算是我喜欢的音乐风格的一个转折点。这几年呢，他有一些改变，为了适应环境，适应大家的审美，音乐呢开始偏流行了。虽然说和他的想法呢会有一些冲突，但是呢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相信他呢依然能够做出强硬的作品，强硬还行哈，摆脱大家心中信只会飙高音的印象。哎，这个说的好哈，戳你。这个名字好棒，叫戳你。他说通过综艺节目重新认识了信，以前呢只是觉得他唱歌好听，后来发现诶，为人也不错，很善良，很大度，愿意和新人去合作，也愿意为后辈选择退出。作为歌手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这个为后辈选择退出具体指的是啥呢？这个戳你能不能让我戳戳你，把这个答案告诉我呢？现在呢在咱们国家有很多选手呢都是在国外接受培训或者说是出道，然后呢以个人身份回到国内来发展。那目前呢流量最高名气最大的应该属吴亦凡和黄子韬以及鹿晗三个人了。那么谁的成就最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毕竟呢选择发展路线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吴亦凡的资源目前来看呢是三个人当中应该是最好的。早在这个今年4月的时候，这个吴亦凡呢签约环球唱片的消息就引爆了歌坛哈。那记得当时呢这个大大小小的乐评人、音乐自媒体都在谈论这事儿的这个意义和影响。那毕竟呢他是环球集团国际拓展计划当中首位签约的华人唱作人，哎，不是歌手，唱作人。 记得呢，当时很多人都把这事儿当做这个华语音乐进军这个国际世界的一个新起点。那毕竟这算是一场这个强强联合了哈。尽管说这个吴亦凡呢回国之后因为演技的问题这个受到了一些议论和争议哈，但是当然排除的铁粉了哈。他就是在里面这个一戳一露脸啊，都相信各位就喜欢的不行是吧。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吴亦凡呢也确实凭借自己积累的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这个磨练自己的这个专业技术，成为了公认的年轻一代当中最专业的一个说唱音乐人。那么和他签约的环球呢，也是目前全球最大而且独占鳌头的音乐集团。那么就在这条这个新闻曝光后不久呢，吴亦凡也交出了加盟环球的第一支作品，名字叫 Like That， 像你一样。那么最初呢，这首歌是针对海外市场发行的，并且呢在很多国家的单曲榜上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使得歌迷呢更加看好他的未来了。歌曲呢节奏感很强，而且呢非常欧美范儿，一起来分享吧。 7 we go, 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ay,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re a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all in the nights like this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in my money. Like that, 像你一样，来自吴亦凡。吴亦凡呢在最近一年凭借在综艺节目当中的专业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他同样凭借综艺实现翻身的呢，除了他还有黄子韬。其实说这三个人呢还像鹿晗哈，刚刚单飞时的境遇呢都差不多，人气都是超高，但是呢外界对于他们的评价呢也是褒贬不一。后来呢都是影视音乐全面发展，但是呢作品都被观众们是吧。不过呢在今年开播的这就是街舞还有这个创造101当中，黄子韬呢凭借啊很耿直幽默言而有信的表现，可以说也是成功逆转了之前负面新闻缠身的一个形象。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始终在节目当中强调要为华语歌坛做点事儿，要把中国流行乐给推广下去。 那么从这些选秀类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来看呢，他也确实是在努力这么做，虽然说现在看起来还是吧不算成熟，但是呢从他推出的音乐当中确实能够看见他每一次都在进步，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可贵的。一起来分享他的歌《乞丐》。 With two, 没理由就要你做我女友，谁都没机会就要占据你的心，不会去说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心里这是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心你就是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Beggar 乞丐来自黄子韬。雅士姥姥说，说到组合的单飞印象深刻的是尤克里林，此外呢还有小虎队和水木年华呀，师弟。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在过去的节目当中都覆盖到了哈。一路微笑说，综艺节目真的很神奇啊，好的节目能改变大家对于某个演员或者说歌手的固有印象，可能呢在节目当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一支作品都要大。我也是深有感悟。最近这个去年吧还前年、我看了一个综艺节目，我之前喜欢了很多年的一个明星，然后呢我看完他综艺节目之后，我就真的觉得怎么说呢，就不打算喜欢他了，就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挺失望的哈。小花说，现在综艺节目的环境和过去比还是改善了很多，以前给人的感觉呢是综艺是唱歌和演戏之外的第三条路，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和演员通过综艺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很专业的一面，然后呢再引导大家去关注作品，这样呢还是蛮不错的。好吧，我们说回到刚才的话题，其实呢和吴亦凡还有黄子韬相比，鹿晗单飞之后的道路呢算是走得比较顺的哈。回国之后呢接了几部影视作品，重返二十岁啊，我是证人啊等等，影片中的形象呢跟他本人的气质呢都很相似，所以说呢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演艺方面的一些不足，从而呢没有被过度的质疑。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巧妙的一种做法哈。综艺节目奔跑吧虽然说没有展现呢鹿晗在音乐方面很专业的一面，但是呢让观众认识到了一个积极向上从容乐观的鹿晗，那么在人设方面呢要更加讨喜，加上他呢有很多音乐作品都在传递正能量，所以说呢很容易在年轻人心中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总的来说呢就是他虽然说前进的步伐可能没有那么快那么大，但是呢每一步却都走得非常的踏实。勋章来自鹿晗。 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 个不普通。前方是未知，你宁愿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用，人忘记初衷。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 勋章来自鹿晗。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继续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如果说问第一个从国外组合退出选择回国发展的人是谁，可能呢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要问谁是第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很多人都会提到韩庚的名字。当年呢，他选择回国的时候的人气和媒体的关注度呢，真的是不亚于上面提到的吴亦凡、黄子韬和鹿晗等人。但可惜的是呢，他回国之后走了很多弯路，曾经唱过歌，而且以舞蹈见长。但是呢，刚刚回来发展的时候呢，几乎他放弃了擅长的领域，而是把精力投向了他不是很擅长的演戏方面。那么这也导致了那几年他的表演生涯呢不是太顺利，能让人记住的好作品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呢，除了他自己的选择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资源的规划还有安排。不过呢，去年年底工作室和经纪团队被歌迷这个同批之后呢，改过自新，得以让韩庚的事业呢重新回到了正轨。接下来分享一首很有意思的歌，由韩庚和张靓颖共同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能把你留下来， 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被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幸福之外？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有它精彩。 这些年过得不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谁知道又何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韩庚和张靓颖的共同演绎。在2017年的11月呢，韩庚的歌迷群体爆发了，受不了这个韩庚长时期的人气下滑，团队不作为，甚至为韩庚招黑，在微博上呢，对于他的经纪团队集体发出了声讨。虽然说他的工作室呢没有进行正面回应，但从后来的反应来看呢，开始重视了，并且呢做出了这个内部调整，很多动作哈，我们都已经能够从这个荧幕上感觉到了。而且呢还有一个节目呢，因为剪辑问题导致韩庚形象受创，后来团队呢也是第一时间讨说法。那么这个反应速度呢和态度在之前是几乎没有的，所以说呢韩庚在2018年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如果说呢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相信他还是能够继续创造更好的成绩的。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来自韩庚的那个女孩。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一球成名，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11点再会了。 星星叫地上的人们，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过去的我选择放，但他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曾经的那个女孩，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把我宠坏，让我耍赖，给我依赖，只叹气不说爱，安静被我放开的那个女孩，需要我呵护的那个女孩，还在期待那个未来，还有我在，相信爱都盛开，她会是幸福的那个女孩。